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披着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呢亚洲首席富商李嘉诚兼呢香港出身嘅潮州嘅慈善家呢，近日呢因为呢係出售呢个包括巴拿马运河在内，总共呢23个国家43个港口呢就突然呢遭到中国嘅大批判。咁虽然呢3月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呢个林健呢就话不予置评，之但5日之后呢终于都忍唔住唔只是自评，是大批判。有人话呢个叫批评，唔系批评。批评呢同批判系唔同嘅。批评呢系大家呢都系 level 嘅，即系同一嗰个层面嘅。譬如话一个批评家，佢批评一套电影或一套呢戏剧好定唔好。呢、這个呢不带任何政治后果。但系批判呢就唔系。批判呢就系里面呀。是有一种呢不止是话你唔啱，是裁决你呢是有罪，而且呢你是冇办法回应，而且一锤定音之后呢是会有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包括啊财产啊生命啊可能遭到的威胁。所以呢批判呢个字同批评呢是不能够同样译为英文叫做 criticize， 唔系。嗱啲嘢就系我睇到。即是中国香港那些传媒呢几十年都搞错这件事。批判是很犀利的。嗱呢这个文革式的批判呢就有文攻就武斗。嗱而家到开而家为止就已经是发表了几篇的了。都是呢是透过以大公报为主。首先是发第一章。就话佢呢就不要呢是诈傻扮懵。第二篇呢就是大公时评。就咧，伟大的企业家都是真正爱国者。就咧，系计历史嗰、那个传统，就话咧，以前嘅呢、這个曹光标呢、這个做港龙航空公司系天上有地下无啊，嗰时开班第一间一架飞机嘅呢个咧交通业嘅巨子，同埋霍英东或者咧而家嘅华为嘅任正非嗱，佢举呢几个例。首先你要知道点解由大公报发表呢，因为大公报呢喺五六十年代喺一个上海嘅一个活动家叫费宜文，系佢做老板经营。费宜文呢就直接喺周恩来手下。大公报同文汇报五六十年代呢虽然大家都系中国嘅喉舌，之但系嗰个呢分工不同。文汇报呢系俾嗰啲工会左派工会同埋嗰啲中学生睇。大公报唔系，系对外呢系俾香港嘅工商界睇。特别系嗰陣时喺1950年逃离上海嘅一批呢纺织工业家同埋航运家，包括董浩云，包括呢嗰陣时嘅包玉刚、邵逸夫。而因为呢费宜文本身亦都系活跃过喺上海租界嘅一个呢发行经理。所以呢费宜文不只是大公报的社长咁简单，仲是香港的一个呢统战专家。因此呢大公报下面呢就仲有一个总编辑叫做罗夫，这个是新晚报。他整个系统呢都是做一种呢文化统战和游说的工作。费宜文呢就不断游说嗰阵时的董浩云仲有黄统源、黄福源个老豆叫做黄启宇这些呢，喂，你哋唔使走落嚟香港啊！祖国啊，系而家实行新民主主义，仲需要你哋资本家猛咁落搭咧，就叫呢班上海佬咧，包括曹光标就离开香港，系翻上海。咁当然呢班宁波同乡冇咁老陈啦，佢哋都听过一啲啦，留低喺呢个中国之后惨死嘅例子，一阵咧我就举一个。所以咧，点解用大公报？大公报呢就是呢30年来同一张报纸发表赞扬李嘉诚点样爱国爱港爱乡的呢， 嘅文章，无论报道同埋评论，可以讲话数以千计。而家你喺个网络都睇到嘅，但系今时今日咧，一反面咧，就系由大公报率先向李嘉诚发第一炮。尤其系呢篇文章叫《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系嘛？首先咧就系、是、点名攻击啊，长和啊，就系、是、包括巴拿马运河两大港口13个港口出售给美国财团的消息。首先咧，第一句已经咧系不符事实啊！正如啊，传闻李泽钜啊喺上面解话，佢冇将巴拿马运河等43个港口卖俾美国财团，系卖俾意大利嘅财团。意大利同中国关系极为良好，一度咧系签署咧系一带一路协议啊，所以呢个系欧洲而唔系咧系美国，系嘛？佢话引发国人高度关注和质疑，国人咧系高度啊系赞扬，同埋咧普遍话佢咧系走得快，唔好话走得快啦。是一个 good deal， 然后呢精明的交易呢，他说没有考量国家民族利益，助纣为虐，贻害中国和世界，这些罪名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呢这个大公报就质问了，啊，大是大非面前，出当时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取舍？他说历史已经是给出答案，那些在民族史册上发光的伟大企业家啊，坚定咧系一定系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他们将自己和企业前进的罗盘对准祖国的星辰，与自己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名垂青史为后世景仰。呢啲文字咧系非常之浪漫，系好有咧文学创作色彩。但系系嘛，跟住我哋咧系进一步咧系欣赏同埋分析啊呢篇咧系奇文，系嘛？佢话啊，新中国咧啱啱成立，系嘛？就咧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咧，系迫使啊中国咧啊全面围堵。喺呢个时候，嗱，霍英东顶着港英当局缉私的枪口，组织船队突破封锁线，将药品、钢材等战略物资运往内地。当时霍英东其实做紧嘅系犯法嘅生意，佢自己都讲啦，系走私。所以呢当时啊是普通法啊行緊嘅呢就係霍英东啦。你而家话突破封锁线将药品、钢材、战略物资运往内地。咁系咪证明到霍英东做呢生意100%系为爱国，系唔系为钱呢？你点知水上人出身嘅佢啊，系唔一早觉得啊人气我取，而家系独市生意，胆正命平。啊！佢顶风作案而跟住发达咧，系嘛？好啦，嗰度霍英东，霍英东呢位爱国企业家最尾系点咧？佢最尾嗰炮咧就喺南沙投资。啊，早在1990年，佢就劈咗30亿落去，就觉得咧南沙应该连结得成个大陆啊，珠三角同埋香港，并决心要打造啊南沙成为华南嘅直谷啊！嗱，咁劈个30亿入去咧，就一个咧，芝麻绿豆官玩死佢，就系咧番禺一个前区委书记，呢个姓梁嘅，就见到阿霍英东咧，喺呢30亿咧，准备喺南沙起个码头，佢话咧仲要走，真如叫霍英东揞多2000万，另外再起一个码头，系俾呢个书记啊一个亲戚去营运，系嘛？跟住咧就阿支阿助。霍英东想将南沙咧系做产业，系做咧呢啲高科技嘅啲产品，但系咧当地呢个咧番禺前区委书记等共干咧就要发展房地产，于是咧搞到咧霍英东咧系呕血咁滞，上去大陆北京嗰度告状咧系石沉大海。嗱呢啲内情，你去睇翻霍英东生前嘅秘书何铭斯。甚至咧问下佢位公子啊霍振廷先生，相信咧系好清楚。 嗱呢部分咧，我都略有所闻嘅。如果喺依20-30年来咧，对呢个广州珠三角嘅发展咧，你就会知道投资南沙嘅结果系乜嘢。霍英东系一个好嘅例子，因为南沙港有先天嘅缺陷，因为呢个系珠三角嘅河口淤泥积聚咧，好严重。 任何咧嗰啲深水嘅船咧都不能够靠岸。呢、這个咧其实喺当初就知道，而根本咧应该个政府咧，即、就、系、是、我讲系中国政府啊，系要进行一啲基建，即、就、系、是、譬如话首先要将嗰啲淤泥清除啊，或者将个河道咧点样疏通。但呢部分咧，当然系呢个空头支票啦。最后南沙港投资咗几多亿都系冇用。你谂下呢二三十年来啊，你听见好多嘅珠三角所谓大湾区嘅城市地方发展得好蓬勃啦，但系南沙咧始终落后好多步。咁啊，霍英东先生当然系冇声出啦，亦都唔敢投诉啦。就算投诉都系私底下啦。咁啊，呢点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已经。 好啦，跟住呢篇文章咧就大震曹光标。第一时间喺大陆咧做纺织厂，系嘛？就话一定要做，蚀晒所有投资都要做，因为呢啲系国家发展有用，系咪啊？话一定要做，就算蚀晒所有投资都要做。呢句说话第一死无对证，系咪讲到咁伟大呢？啊，蚀晒所有投资都做，会有人咁嘅咩？系嘛？ 唔系咁，譬如话国企啊，华润下边嘅 U 购超级市场，听闻咧。就撤资，跟住关晒所有呢啲门市咁滞，仲有华润之后嗰、那个卖嗰啲药啊，定系嗰啲保健品嗰间又系咧撤除嗰啲分店，因为投资嘅环境同埋香港嘅市道唔好。咁点解国企可以撤资，唔系调转好似你咁讲，就算蚀晒都应该要做咧？ 系啊，支持中国香港啊！而家李家超而想留住资金啊嘛，系咪？点解华润第一个走咧？唔通唔记得咗曹光标生前嘅遗愿？ 系咯， 系嘛？好啦，跟住就话包玉刚啦，又系啦，同内地造船企业签署协议，订制多艘船只，推动中国船舶业走向世界。嗱，佢呢度你要睇下咧，共产党嗰啲咧刀笔，佢提边个唔提边个？ 嗯， 啊，你话点解会提包玉刚，不提董浩云同埋董建华咧？ 系咯， 系嘛？啱唔啱？ 点解咧？ 仲有啊，董建华喺2017年将个东方海外系卖咗俾中国啊吓嘅国企，系咪中船定系咩？得款咧系490亿喎，嗱490亿好大笔钱喎，咁点解董生揸住呢490亿 cash 啊？唔见佢而家喺中国香港啊，系响应李家超系投资翻买翻一啲地咧？啊、包玉刚嗰阵时啊，都弃船咧，然后上岸买九龙仓噃。1982年话买集资咧，向呢个汇丰20亿，系向央港一国两制投下信心一票啊。但阿董生而家咧 cash in 490亿咧，好似嗰490亿唔知去咗边，希望就唔系转移咗去香港咯。所以咧，佢不提董建华呢度咧，亦都系咧有少少古怪，因为阿董嗰阵时啊。系嘛？卖咗嗰啲钱啊，而家咧喺度躺平紧，系嘛？好啦，至于包玉刚，你话爱国咩？1982年9月，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第一次咧，唔系第一次啊，佢系做咗首相之后第一次嘅访问香港，系倾谈香港前途问题。包玉刚由头到尾傍住，系贴身攞第一时间嘅消息。佢第一个喺北京获知，系邓小平对戴卓尔夫人讲，一定会收翻香港主权。当时咧，佢就即刻喺北京饭店打电话翻去香港。据报道，啊，报告呢个先，嗱嗱声订股票，系嘛？嗱，呢个咧系当时商界咧系人人耳熟。嗱，系咁做冇话唔啱，我认为系精明，系包先生咧身为一个咧成功商人一定要做嘅，系嘛？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啊，你睇下。佢跟住嗰句啊，先至系嗰段先至系要害。今日中国新一代杰出企业家进一步成全光大改革精神，面对美国技术封锁、市场围剿，以致对个人疯狂打击，他们不屈不挠，绝地反击，在围堵中突围。嗱，呢全部都系战斗格，有军事色彩嘅语言。呢啲咧同佢咧系一个军事政权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那个 DNA 好吻合。即是说他现在要求你李嘉诚三仔爷是跟我冲锋陷阵。是吧，不止说不能够买，还要在这个时候你跟我顶住个炮火，叫我再到围堵中突围。是吧，那好啦，跟住点啊，许多企业家 将被列入美国所谓制裁名单，视作登上光荣榜。嗱，呢个系要害啦，系嘛？呢个 exactly 就系我哋喺第一集论呢件事嘅时候，就系李嘉诚同埋长和绝对唔想自己登上被美国制裁嘅名单，而沦为同中国香港嘅林郑月娥同一级。嗱，而家呢句就唔系叫你上冲。就算被美国制裁，你应该感到光荣，系咪？啊，讲到呢样嘢咧，就迟至2015年嘅一月啊，美国国会声称会进一步中国制裁香港咧，香港特区政府咧就即刻发出强烈谴责。如果你话光荣啊，系点会仲强烈谴责咧？系咪啊？ 系啊，唔使嗤之以鼻啦，应该系自己第一时间啊感到光荣啦，因为嗱，如果数翻转头啊，2015年嘅时候咧，你都记得新华社旗下杂志刊登文章，就话别让李嘉诚跑了。十年前啦，当时李嘉诚咧就出售中国大陆嘅一啲资产同埋土地，咁啊，于是乎咧就遭受到好多人嘅批判啊。批判系咩咧？头先我补充少少，就有权力嘅分别嘅啊。批评咧就可以大家咧冇平辈或者甚至后辈都批评你都得， 但系系冇害嘅。 批判咧就带有权力，有权力嘅就可以批判你。咁但系当时咧。同时间人民日报的评论呢发表文章就个题目是什么呢？对李嘉诚与其挽留不如目送。当时就讲到呢中国的经济有巨大的发展。享受呢那个全球的经济量占世界 12%。一个人撤资不能够影响基本面，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属正常之事，无必要风声鹤唳，与其挽求李嘉诚不如目送啊！与其挽留，不如目送。 好 啦，咁呢篇个文章仲唔止系大公报，系人民日报嘅评论，即系代表官方立场，即系话好行格唔送啦。同埋咧，我唔知道啦，系咪叫做补翻少少飞啊，留翻啲面子俾阿李生，就话咧呢个一个人嘅撤资唔影响，同埋资本流动系正常之事。咁十年前你人民日报都话。资本流动即是赚蚀啊，或者买卖啊，咁点解今时今日就要所谓你话要即使要被制裁啊，都应该系感到光荣咧？咁究竟今时今日啊，边样啱，边样系错咧？做生意点样做法咧？啊，咁我觉得除咗李生之外，其他喺香港嘅大企业家、地产商啊，或者中小企，咁你点样自处咧？今时今日系咪举手？第一时间接受美国制裁，好似林郑月娥咁，系咪就系应该咧？ 咁我哋咧即系就继续欣赏《大公报》呢篇咧，系可以列入啊中国香港特区教育局指定嘅中学教材啦。最后一段咧，佢引述一句毛泽东诗词，就叫做咧"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哇，真系犀利！跟住佢话，历史和现实都提示。处于风口浪尖的企业家们，面对美国的强权霸凌，唯有坚定地与国家站在一起，勇敢斗争，才能保家卫国。嗱，叫你斗争同埋保家卫国，啊，喺风尖浪急咧，同国家站在一起。嗱，佢呢度咧冇提到一个嘅咧，就系佢自己啊，曾经做过名誉国家主席嘅一样企业家，叫做咧系荣毅人。佢个公子叫荣智健，啊，最近咧就荣家咧就全部家族产业打包，据说咧系值人民币1000亿，就咧全部装晒货柜箱就移民加拿大，啊，风尖浪急咧，面对强权霸凌咧，佢冇同啊所谓嘅国家站在一起，嗱，啊，所以咧你话睇下呢个名单，你讲嚟讲去得死咗个曹光标同埋霍英东。啊，同埋半个包玉刚，喂，荣毅人咧就仲好笑啊！爱国啦，啊，佢咧就系，以前民国面粉大王荣德生个仔，所以咧到咗荣智健系第三代。荣德生咧就到咗50年咧，系接受毛泽东解放上海之后嘅所谓嘅公私合营，啊，跟住咧大镬啦，系嘛？就荣毅人嗰时身为公子咧。就曾经发表讲话，坚决支持新中国啊，系对于资本家嘅改造啊，尤其系咧毛泽东推动呢个叫三反五反啊，五反咧就系针对 系呢啲大老板咧系贿赂啊，被佢话系贿赂，其实咧嗰啲公关食饭。于是咧就后来好快咧就荣毅仁咧就承认吓，佢喺呢个民国时期剥削啊呢啲咧劳动人民非法获利咧系300亿，咁叫佢交代仲唔够，一路愤怒嘅批判声之下。就要交代到咧，系非法剥削得嚟嘅非法利润系2000亿，然后咧就将成个老豆嘅产业咧就交翻俾啊呢个国家啦。而家咧佢个仔就精啦，风尖浪急，你唔好搞我啦。喺咧加拿大啊，温哥华 British Columbia 就起咗间超级豪宅，几十个货柜箱，最近就包括啲古董咧，睬你都傻啦。同边个国家站在一起咧？是同加拿大站在一起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咁我哋补充下啦，啱唔啱啊？系嘛？咁咧就而家咧，你同阿李嘉诚计数，又系咧卖国啊，一阵又系话向美国屈从啊，就咁嘅，系嘛？以大公报嚟讲咧，佢数以千计嘅文章系赞颂过李嘉诚嘅。共产党嘅性格就系、是、你顺咗佢意，做啱咗99件。到第100件，你一下逆佢意咧，佢一反面咧，以前99件一字不提啊，一笔抹杀。所以咧，嗱，你而家话而家讲到李嘉诚咧，其实逃兵系卖国，但系咧，根据大公报以前啊，系咪赞颂同埋报道李嘉诚啊嘅爱国行为系点咧？1981年创办汕头大学，到后来你知发生咩事？是被中国咧成间咧系收翻，嗰度累积咧佢捐咗，同埋咧地啊起嗰啲嘢咧就超过咧系200亿，系嘛？咁另外啊，就2000年捐款4400万，香港公开大学设港岛教学中心，1998年1亿就捐中国教学部推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长江学者成就奖。2000年捐1000万美金俾清华大学兴建未来互联网 Internet 二技术研究中心，系嘛？2001年又捐钱3亿港币俾中国教育部合推联合作推行西部教育医疗计划。2001年起每年捐3000万资助中国20间重点医院。建立免费领养医疗服务。2001年捐款7000万兴建国际眼科中心。跟住仲要将以色列下嘅尖端嘅技术呢係引入同广东理工学院呢係一起合办。帮你将以色列嘅高技术啊成为我唔知係咩叫首套係转移咗一大批嚟中国。仲有係华为。係咪华为呢当初喺香港呢係立足点。李嘉诚拍心口介绍引路华为进入英国，是呢是加入英国的电信网的投资。这个你问一下任正非，你叫他现在风尖浪急的时候，任正非会不会出来跟这位老友讲回两句公道话，是吧？那么另外还有2003年捐1260万港元嘅大米俾安徽同埋云南灾民。2004年1000万喺潮汕地区扶贫计划。2004年2亿港元，中国联啊呢个残疾人联合会，呢个系俾面邓小平个仔。另外仲有好多嗰啲山区啊，嗰啲咧做手术啊呢啲咧，哇数之不尽。嗱呢啲你喺呢篇文章咧一字不提。系嘛？佢净系讲啲咩曹光光标啊、霍英东呢啲啊，喺个高度啊，点样样同李嘉诚比啊？嗱，呢啲就系啦，你爱国爱港啊嘛，爱到97岁啊嘛，啊佢而家就系激死你、吓死你，系嘛？然后咧，发到周围嗰啲人咧，一哄而上批斗，你惊未啊？爱国啊嘛！咩下场啊？1952年，亦都有一个咧吓，中国啊被指为品格非常之高尚嘅一个航运大亨，佢个名叫卢作夫，佢系四川人，非常爱国。 细个嗰阵时咧都参加过同盟会，同埋参加过保路运动。好啦，由于咧佢天生咧系好识做生意，佢咧1926年咧已经创办一个叫民生实业股份，民生实业股份公司发展为咧拥有140多艘轮船，长江嘅轮船，同埋咧近万员工。并且咧，仲持有重庆天府煤矿1/3嘅股份。由于咧，佢系做煤矿运输，佢咧系请丹麦嘅工程师帮佢设计更新咗华北一大套嘅铁路系统，同埋咧系买轮船喺个长江嗰度咧系做呢个运输。好啦，到中日战争时期嗰阵时，蒋介石系要紧急咧系由南京咧。就迁都去重庆，嗰阵时咧系要抢救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同埋呢啲咧复旦等全国高等院校嘅知识分子，仲有物资同埋兵工厂，全部一批批咧就要运送去咧大西南、昆明同埋咧呢个重庆。嗰阵时咧就由卢作夫呢间咧实业公司同埋佢个轮船柏森口。同成个中华民国半壁江山的物资啊，系运晒过去咧，啊呢个咧中国嘅西南，啊包括咧系迁徙咗150万精英同埋军眷人员，同埋咧系超过200万吨嘅物资，全部系由卢作夫柏森口一个人搞掂，堪称系中国版嘅邓寇克大撤退。由于咧佢系立下大功，蒋中正先生嘅中华民国咧觉得佢不可能贪污，所以咧除咗委任佢做东交通部啊嘅呢个负责人，仲用咗佢做粮食部嘅部长。啊，呢、這个卢作夫咧可以讲话佢嗰个人格啊系冇得质疑嘅，一个最伟大嘅实业家。OK， 好啦，到咗1949年，兵败如山倒，国府。就搬去台湾，蒋介石第一个就叫卢作夫，你快啲将啲轮船跟住我去台湾，我喺嗰处咧系帮你咧系重建江山。卢作夫话唔好，我要留低系贡献俾新中国。结果咧系接受毛泽东好似为艺人公私合营，点知到咗1952年，就话卢作夫咧叫五毒俱全啊，五毒咧即系五反啊，包括咧系反贿赂。啊，同埋咧，话佢啊，系用嗰啲咧，请人睇戏啊，请人食饭啊，系贿赂共干，于是咧系将佢批斗，结果咧佢喺重庆嗰度咧就跳楼死亡。啊，呢、這个咧就系卢作夫，啊呢、這个咧航运巨子，董浩云点解走咗嚟香港咧？佢走得快，成班呢啲工业家，包括大公报当日统战啊，呢班。啊，董浩云啊，吓或者其他嗰啲咧，曹光标啊，佢哋个个啊都知道走咗落嚟喺上海有几多个跳楼，有几多个服毒，包括卢作夫，所以任你点讲，死人都唔走。包括咧唐英年嘅伯爷唐长千、唐启千兄弟，包括田北俊嘅伯爷田元浩，包括咧影业巨子邵逸夫，系嘛？嗱，呢啲咪大家讲历史啊嘛，系咪啊？讲历史咪大家研究一下咯，系咪啊？啊，嗱，呢啲咧就系讲啲就唔讲啲，就选择性。不过咧都有好处嘅，正所谓咧系温故知新，阿妈啊，嗱，呢一本书啊就叫《董浩云与中国远洋航运》啊，虽然咧系中华书局系一本咧统战嘅著作。啊！呢、這个你睇到好详细技术，董浩云啊几醒水，1950年嘅巨变啊，系嘛转身走位咧系非常之灵活，嗱嗱声走到嚟香港，然后咧开拓同美国嘅航运，跟住叱咤风云，系咪？嗱、啊，你而家讲到曹光标啊、包玉刚嗰啲咁爱国，又令我谂起啊，半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冇封信？咪叫香港啊嘅宁波同乡会啊，嗰啲宁波富商系继续积极支持啊国家同埋香港嘅。嗱，过咗半年啦， 就请啊中国香港特首啊，阿李家超计计数，曹光标啊、包玉刚佢哋就宁波同乡商人，而家攞咗几多钱出嚟，系支持香港同埋支持中国咧？啊，风尖浪急啊！而家系嘛？而家系要斗争啊，系咪？嗱，所以咧， 系啊，所以认识啊包玉刚啊、曹光标之余咧，都要认识咧头先你讲嘅卢作夫啊、啊荣毅仁啊，同埋咧呢啲吓、啊，即系曾经喺共产党手下嘅资本家嘅遭遇。因为卢作夫嘅遭遇咧，其实好多人都唔认识嘅。不过咧，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资本家其实冇晒身家咧都唔紧要，但系咧可以重新再嚟啊嘛。但系你睇下卢作夫当时咧，佢嘅遭遇喺五反之前咧，佢要参加一个叫坦白检举大会啊，呢啲就系批斗会，里边咧就系接受其他嗰啲厌仔，一早俾共产党收买渗透咗之后，包括佢啲左右 啲工人啊，嗰啲 工人随从啊、秘书出嚟指证佢啊，指证佢食饭啊、揼骨啊。啊！嫖妓啊！呢啲咁嘅，即系接受人格侮辱，将你喺个一生里边嗰个贡献或者你嗰、那个即系成就咧，将你咧全部扒光晒，即系所谓剥光珠，仲要侮辱你一大顿。咁所以咧，最后咧，其实未去到一个最五反里边最犀利嘅阶段咧，曹光标已经咧喺重庆嘅寓所食安眠药自杀，即系留翻自己。 卢作夫 啊，卢作夫，对唔住啊，卢作夫就食。 曹光标走得快， 系啊，咁就食安眠药自杀，留翻自己咧一啲尊严。如果唔系啊，跟住真系咧，俾共产党一步一步咁样咧，将你折磨羞辱，去到致死啊！啊， 跳楼嗰个咧就系、是。上海食品大亨叫做冼冠生，佢开咗间叫冠生园，佢做陈皮妹起家，做各种嘅糖果，包括后来嘅大白兔，又系啦公司合营之后，话佢咧系毒害干部，就系、是、开员工批斗大会，结果佢喺冠生园嘅大楼嗰度咧系跳楼自杀，系咪？嗱呢啲咧风尖浪急。是同国家呢是企在同一线的。嗱呢啲你唔好话呢啲系80年前70年前嘅事囉。呢啲系毛泽东嘅所作所为。毛泽东嗰幅肖像而家仲挂喺北京天安门城楼。仲有一个毛泽东纪念堂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系时时率领全体常委入去献花。呢、這个呢包括后三十年不可以否定前三十年，所以呢啲公司合营，呢啲咁嘅工业资本家之悲剧咧，系三十年嘅成就之一嚟嘅，系咪？嗱，我哋温故知新啦，我唔好讲话喺里边有啲乜嘢嘅道德、哎、 公司合 营批判， 好多人都唔知道咩系咩回事。简单而言之，其实公司合营咧，你系帮埋共产党粉饰太平。去做俾其他嘅生意人或者係資本家知道，係呢個係國家同你一齊合作啊去賺錢，但係唔知道其實最後嘅遭遇就係咁悲慘。因為如果共產黨直接將你間公司咧啊收歸國有咧，咁其他嗰啲咧就啊恐懼，跟住就盡快撤資，甚至結束就走啦。但係你同佢公司合營咧，就係、是、做咗一個叫做 example， 一個好好嘅例子，幫佢咧做靚。嗰場戲啊，咁其實今時今日咧一樣發生，不過唔係公司合營啫，啊，包括你有好多嘅藝人啊、生意人啊、合拍啊、合資啊，其實另外一種今時今日嘅公司合營啫嘛，係錢俾你賺，不過你要同佢做台戲，依台戲就要做俾其他仲未歸順嘅人睇，或者做俾一啲仲有天真幻想可以賺人民幣嘅人。去睇咁有朝一日呢、這个网几时收？几时好似遭遇李嘉诚先生而家遭受到文汇大公呢啲报纸嘅批判嘅时候呢，你就知道啦。即使你做咗几多慈善事业，贡献咗几多啊，投资咗几多，都系无补于事嘅，系咪？ 系咁啊，讲翻呢个咧，冠生园啊，上海嗰阵时啊，系中国第一食品厂，老板冼冠生啊，佢咧在生嘅时候，私营嘅企业咧。佢好多嘅零食咧，包括月饼啊、华妹啊、陈皮妹啊，系嘛奶糖啊呢啲， 系行销全国。到咗收归国有，佢死咗冠生完而家国营啊，就出过咩咧？系嘛？就出过呢个叫做卖过期月饼同埋三聚氰胺啊啊嘅大白兔奶糖，呢啲咧全部近年咧系有所记录，系嘛？嗱呢啲咧就系、是、啊。你改造工业资本家之后啊嘅结果，到而家咧，你都系坚持国营经济咧更加好。所以呢个咁样叫大气候啊。当你咧1997年啊喺度收购嗰啲码头嘅时候咧，啊嗰阵时系江泽民嘅上海帮嘅人士经营，韬光养晦。嗰阵时咧同美国咧系叫做夫妻关系啊，风平浪静，乜事都冇。咁而家出现呢一位呢，就唔系李嘉诚或者香港任何商人啊，所有决定权嘅。出现咗之后呢，就美中闹翻。根本呢个呢，就系外交同埋呢国防嘅层面。呢啲呢系由国家去解决，就唔应该由香港任何一个啊企业家同埋商人。但系呢啲你又要讲到啊咩危害咩出卖全中国13亿人啊！呢啲咁嘅嘢咧，就非常之重嘅。尤其香港而家有港版国安法啊，咁嘅气氛之下，系可大可小，系咪？嗱，另一方面咧，你而家就举行座谈会，就叫啲民企咧系要放心，又叫外资入嚟啊。所以而家成个中国喺民间里边咧，都觉得好困惑。点解你要啊？系攞一间香港咁嘅头号嘅企业出嚟批斗，系意欲何为？嗱，呢件事咁样发展落去咧，那个可观性啊，系同 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啊嗰场乌克兰战争，对于香港嘅命脉啊，系等量齐观啊。 我认为咧，今次系危危乎噶啦，好多嘅风都吹紧啦，這个交易会告吹。或者系会缩细个规模，唔会咧卖晒呢个43个港口。咁啊，因为啊，仲有一啲资产同埋有生意喺中国大陆同埋特区香港噶嘛。咁如果真系即系召见啦，咁呢个交易咧啊，可能真系最后系玩完。 唔系玩完咧，其实仲好啊。 嗯， 即系以嗱呢个长和嚟讲，你唔争在嗰1400亿啊，系嘛？啱唔啱？已经咧，即系全世界你都走咗九成啦，八九成啦。既然系咁，咪缩咯， 唔系我哋讲过，你如果你中资或者其他嘅，搵阿马云之流嘅呢啲咁嘅大投资者，你咪可以集资咯。你可以同阿李生用翻更加高嘅价钱买，咁啊一家便宜两家着咯。既然啊，如果你觉得卖咗俾BlackRock 或者意大利嘅船运公司。系呢个卖国求荣嘅，咁你咪用中资去买翻咯。咁李生又可以赚多啲，系嘛？ 咁啊，等美国啊，穿 Donald Trump 同埋卢比奥嗰度睇咯。到底呢啲货柜码头系边个控制咯？系嘛？系嘛？嗱，所以而家咧就整到咁咧，系非常之得意嘅嗰个局面。嗰、那个逻辑回力飙翻转头啊！到底你刮咗香港啊呢啲咁嘅财团一巴，同埋咧震慑一轮之后。到最尾系边个蚀底咧？吓，啱唔啱啊？ 因为而家个呢个两面刃啊，即系话咧，如果卖得成，咁啊当然啦，抌蹄抌爪啦，中资或者中方。咁啊，如果卖唔成，咁又可以证明呢个一国两制仲究竟存唔存在？香港仲系咪一个自由嘅投资环境？ 咁系咯，所以咁啊系好兴噶。你估佢唔知咩？系嘛？所以话点解你唔事先打招呼啊？你使咩事佢事先打招呼你自己醒水啦。当然佢有冇打招呼我哋唔知呢啲内幕吓。大家账面而家搞到咁咧，系一镬泡，系咧进又死，退又死。之但系对于香港嘅企业家嚟讲喺呢个时候，唯有就范啊，唔好埋，唉，算啦，你话点啊？你唔该你落 order 啦，系嘛？嗱，你控制噶嘛？呢啲货柜码头，全世界23个国家43个，哦。唔好卖，我知啦知啦，咁咪等美国嗰度睇咯，系嘛？其实都系国防外交，一早基本法讲明系唔关香港事噶啦，系咪？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